三，站长和镇长。有个站长眉毛真长，有次开会碰到镇长，镇长说他的眉毛比站长的长，站长说他的眉毛比镇长的长。